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8月27号星期五，带大家关注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大家能感觉到阳光非常的充足啊，全勤打卡，天晴气朗，那么非常舒适宜人。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最低气温在19度。不过早晚温差比较大，秋天多了一份凉意，所以早出晚归也需要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也注意防晒和补水。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后天呢就是周六日双休日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周六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周日也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那天高气爽的秋天到了啊，所以如果大家周末有时间，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去郊区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来转化一下日常比较疲惫的身心。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科技 2.0 引领节能减碳绿色发展，我国发现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页岩油，劳动力老龄化冲击韩国制造业，日本 3D 打印世上最贵的牛肉。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科创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专题讲座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表示，如果将过去以解决污染问题为核心的生态环境科技称为 1.0 时代，那么进入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科技步入了以科技进步引导社会绿色发展的 2.0 时代，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碳排放从高碳向低碳甚至零碳来转变，治理模式呢也从政府主导污染治理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等等。李海生还表示，绿色科技呢正在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双碳时代也给环境科技带来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这其中啊就包括新能源汽车电池处理，未来大量的废弃光伏板如何回收利用，核废料和核废水如何处理，还有二公适应等新型污染物健康风险管控等等。那么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有望率先突破的技术包括光伏、氢能、核能等。国家能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全产业链集成制造有力地推动了风电、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那么近10年来，我国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单位千瓦平均的造价分别下降30%和75%左右，产业的竞争力持续提升。说到能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呢对外宣布，大庆油田依靠自主创新，发现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的页岩油，也标志着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页岩油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已经经过60多年了。那么面对油田除采失衡和稳产难的一个严峻挑战，大庆石油人创新非常规的勘探思路，向园内青山口组页岩菌进军，那么加强了页岩油的这种负极规律研究和负极层的评价，以及水平井压裂的提产攻关。总之就是在这个发现以及开采这种页岩油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科技攻关项目。那么关键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勘探实践的重大成果也是陆续收获哈，这也是振奋了石油大庆哈，大庆油田石油人的这个信心。所以一方面哈，我们在传统能源方面进行一些科技创新，然后进行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领域的一些开拓，同时呢在新能源方面我们也在发力。这样的话，这个双碳目标的实现是需要全方位去宏观的来布局的。所以我们在未来也会陆续发现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新的科创资讯，关于能源，关于绿色，关于低碳，还有关于我们双碳目标实现，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也希望科研人员能在这方面多多发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材料啊，看看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重点专项的资助下，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彭慧胜领衔的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出了全柔性织物显示系统。那么织物显示求索之旅呢，它不是一条坦途。10多年来，彭慧胜带领的研究团队始终致力于智能高分子纤维与织物研发，历时多年不断的试验论证。研究团队呢，利用工业化的编织设备，实现了长6米、宽0.25米、含约50万个发光点的发光织物。那么发光点之间最小的间距呢，只有0.8毫米，能够初步满足部分实际应用的分辨率需求。通过更换发光材料，还可以实现多色发光单元，得到多彩的显示织物。那么这样的一种织物哈，它有很多的优良性能，比如这个基于方法实现了具有光伏织物、储能织物、触摸传感织物和显示织物功能集成系统，让融合能量转化和存储、传感和显示等很多功能都集中在了这种织物系统上。那么这个系统呢，在物联网和人机交互领域，比如可以实时定位、智能通讯，还有包括医疗辅助等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应用前景。好，接下来再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哈。我们首先来看看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最新报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韩国制造业从业者当中年满50岁的工人占比在10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劳动力的老龄化预计将严重冲击制造业这一韩国经济发动机。那么按照相关机构的说法，韩国制造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和美国与日本等经济体相比，韩国制造业呢正在经历快速老龄化的过程。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是42.5岁，比2011年增长了3.3岁。而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同期增幅呢只有0.3岁，日本增幅是1.2岁。韩国经济研究所表示，如果老龄化趋势持续，那么到了2026年前后，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龄会达到44.9岁，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水平。这家机构警告，鉴于韩国制造业50岁以上的工人薪资待遇增速远远高于30多岁的工人，所以劳动力的老龄化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好，再把目光转向邻国日本啊，我们说日本的和牛是非常有名气的，很多美食爱好者呢都愿意吃日本的和牛，觉得它这个口感哈特别的嫩。那么日本研究人员呢最近使用源自牛的干细胞 3D 打印出了具有大理石花纹效果的和牛牛肉。那根据报道，和牛在世界上呢被认为是价格最贵的牛肉，含有大量的肌肉内脂肪，让牛肉具有独特的味道和大理石花纹啊，好吃又好看。那么大阪大学研究人员呢就借助 3D 打印技术，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它的纹理。研究人员表示，使用牛肉的组织结构作为模型，开发了新的 3D 打印方法，重现了肌肉的纤维、脂肪和血管等复杂结构。 研究人员还表示，相关技术将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订购肉制品。哈，以前我们听说过人造肉，那么打印出的这种和牛牛肉到底是个什么味儿，还真的挺好奇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由我和玉龙为您带来关于元宇宙这个最近非常热的词儿，我们一起来聊聊这背后的一些故事。一会儿我们继续聊。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以下和大家呢进入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们和各位分享一些在科技创业领域的相关话题。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啊都非常有前瞻性，非常富有科幻感。首先呢，要从一个时下的热词来说起，这个词叫元宇宙。其实呢，元宇宙啊出现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最近呢，元宇宙这个词呢又被很多人关注。首先呢，是在美国硅谷的许多高科技企业的这些创始人呐，包括这些弄潮儿啊，再次呢向媒体在说元宇宙时代要到来了。其中呢还包括 Facebook 的创始人呢扎克伯格也再次提起了元宇宙。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啊，这个元宇宙被这么多的聪明的大脑，这么多的 IT 科技行业的创业者呢提出，究竟他们是想干什么，元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先从这个话题跟各位来聊起。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科。邢科先生您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来来来，先做一个测试啊，随堂小考。哎，张燕有没有听过元宇宙？你知道元宇宙什么意思吗？ 这个词儿我听过，而且我也在朋友圈刷的时候看到有这样一个标题哈，说如果你不知道元宇宙是什么，你都不好意思亮出你圈内的身份。我觉得我一个做科创节目的人，如果不知道元宇宙这概念是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做的是什么节目。所以我也是大概学习了和了解。看到元宇宙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这到底是个什么词儿。我理解它就是一个虚拟世界，而且有人说它是互联网的终极形态，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科幻电影，比如说黑客帝国比如说盗梦空间，还有比如说那个头号玩家我当时觉得特别烧脑，跟我们现实世界当中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比如说我在现实世界我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我可能到了那个元宇宙也好，或者那个虚拟世界也好，我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黑客，幻想一下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角色。总之就是两个空间当中你人的一个变化，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觉得这可能是互联网世界当中的元宇宙这个概念吧。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理解到位是吧？ 但是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个理解没有问题哈，但元宇宙这个词哈，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词。 是，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 对，就这个词很容易引起一个误解。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你是用非常热烈的拥抱的这种 语气和情绪去来表述的， 感觉很积极很向往 是 吧？ 但 是 你要知道啊，其实这里说的不同人格哈，如果你要看了很多电影的话，以前早期电影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人格分裂。就当一个人有两个或者以上的人格的时候啊，这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果出现这么样一个人是挺可怕的。 其实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早就有了，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很多人在网上对吧，他用一个化名来进行评论，还好现在都实名制了，在实名制之前这种情况更甚，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但是在网上就成为了一个键盘侠，各种各样的语言都出来了。 就是这种呢还是轻一点情节的，就是 很典型。比如说有些 写文章的，你比如零几年开始写文章，你发现那文章特别出格，特别煞眼，但你要见了这个真人，你发现很腼腆的一个人。那么现在这种，其实这种呢就是一种人格分裂的一种浅层的症状。深层次的哈，还有更激烈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啊，你会发现今天他是这个人，明天他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他甚至都忘了自己昨天那个人格。那么这种呢就是一种病态。所以元宇宙这个词哈，其实任何一个新词来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好词呢， 他要让对这个概念不了解的人哈，有比较相同的理解，我认为这就是个好词。 嗯， 但这个词里面其实不同人，你看望文生义的时候，你发现各想各的，差异很大。 就是我如果没有认真看过一些背景资料或者学习过，我可能第一印象会觉得元宇宙这估计是一个天文学方面的一个名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我以为是二次元的那个世界里的元宇宙。 元宇宙哈这个词呢，如果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做过梦吗？ 当然了， 做过 啊，谁没做过梦啊？ 做过梦哈，就是一般性的梦哈。假如你在梦里梦见一件，不管是好事是坏事哈，你清醒之后，你会不会为梦里的事担心呢？ 不会啊，因为它是假的。 对，但是呢，你会发现梦里那个事是不是故事情节方面跟你真实经历的其实也非常非常像， 体验感很像。 其实元宇宙哈，首先就从这里来，第一个就是梦，梦啊是也是你脑子里经历的一个故事，但是你非常清楚哈。它跟现实世界是两回事儿， 嗯， 但是第二个词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有白日梦，对吧？ 嗯， 有时候我们白天想，哎呀，要发点财就好啊。但是这种梦想的时候，人如果这种沉浸的比较多的时候哈，你也会想到很多那种细节的，比如你想发财，在买那个彩票的时候，你甚至都会想，哎，这号是多少？哪一天去兑奖？兑奖的时候哈，跟这个店主啊怎么去交流，都会想得很细。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如果你进入过类似这种状态，你再想一想，这个情节你能跟现实完全摘开吗？ 嗯， 你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太容易摘开，对吧？ 嗯， 好，接下来是什么？是梦想。你发现一个有梦想的人会驱动你现实中的很多行为。就一个人有梦想的人啊，他工作就很积极，他做事哈就很朝气，对吧？ 嗯， 那么从这几个你会发现就，实际上这个元宇宙里面核心讲的是什么？就是存在一个哈，跟你现实生活联系不大或者没有联系的你参与的那么一个世界，那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嗯， 那接下来问题是什么？如果真正要想把这个元宇宙这个事理解更清楚哈，可能还要需要知道一个词叫朋克。 这好有年代感的一个词。 对，这个70年代哈在国外兴起来啊，但这个词其实在国内其实有一个跟它很类似叫极客。极客这个词大家理解对吧，是一个深度，就是说你沉浸在某一个玩的当中，就是说就是尤其是前沿的哈。其实朋克这个词呢是70年代在国外兴起来，它是指如果只提这个词可能就是小流氓，或者是在迪厅里看了那个头发弄得爆炸一样的那些人， 杀马特嘛， 这叫朋克对吧？ 嗯， 但是朋克里面呢有一类哈，我们可能说的更多叫赛博朋克 啊。 赛博朋克就是网络上的朋克，以网络为中心的朋克。 嗯， 那其中一个核心就是他沉浸在他想要的那个生活里头。 嗯， 那我就觉得就沉浸是就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去了。因为到了迪厅之后啊，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个工人对吧？ 嗯， 平时呢生活压力特别大，但是到了迪厅之后啊，就把现实中的压力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就完全沉浸在现场的那个里面去了。那是我们在酒吧里的朋克对吧？哎，网络上你看我们在网上聊天玩的小游戏的时候，其实管他是谁儿子，也不管是谁老公或者是老婆了，反正我就在这玩，我现在在这当司令呢， 嗯， 对不对？它就是一种深度沉浸。 嗯， 那这个沉浸感里面就会导致你看看每一个沉浸的这个场景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宇宙。 嗯， 那现在问题来了哈，不同人讲元宇宙的时候，其实有的人是讲什么呢？哎，你比如你玩了三个游戏，每个游戏都是不一样的，就像你做的梦跟你现实是不一样的。但我们非常希望哈，做梦里发了财，应该现实中钱就应该到。哎，这是一种人想的，就是说他是希望呢，把不同想象的这个故事啊连在一起来，这就是 Facebook。这个扎克伯格想干的事儿， 嗯， 但还有一类人就说不啊，就把这个人从现实社会里绑架出去，就别让他在现实生活里了。眼镜上戴上个眼镜之后哈， 就是别活在现实世界了， 对，你就从现实生活给你摘出来，你就完全在这里吧。你天天只要在家吃饭，把门一锁，10年都不用出门。 这不就是《头号玩家》那个电影里讲述的情景吗？ 就变成那种，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你看看两个相反的方向，对吧？ 嗯， 那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元宇宙这个东西哈，其实它更多是一个技术，就技术上它还比较统一，是一个就是截取了人的听觉或者视觉这一类的。 嗯， 其实这一类的事，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啊。比如说你们都80后哈，可能体会的少哈。像我70后，我小时候就听那个评书， 听讲故事，对吧？听妈妈讲故事，肯定你们也听过。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因为电影也少，就是说很少现代的这种娱乐设备，所以你听那个评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半个小时哈，你也像参与到千军万马那个征讨的过程中去了。那后来比如说有了电影，有了这些哈，你就发现电影跟听评书相比，那个参与感要强得多， 因为它有声画两重嘛。 对， 嗯。 那么最近你就发现电影院里基本上现在没有故事片了，全是 3D 的这种视觉大片，对吧？视觉音频的这些。那么更新的电影院呢是什么叫 5D， 5D 就是连风吹带雨淋全来了。那也就是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跟你到真实世界去旅游一次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技术设备啊，让你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直接截取了你的视觉听觉，跟你营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其实它营造了你感觉到是一个真实世界这样一个世界。 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那么这是技术上的一个进展，就是以前我们只有出去旅游你才能看到新的风景，看到新的体验，现在你只要在家里看电影就可以。然后呢，看电影之后升级版的就是用 VR AR 这些设备哈，我就能不只是像看电影就有还有一个屏幕感，就我就完全沉浸进去了。所以核心点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身边的事忘得更多，就好像沉浸进去之后啊，你深入的越深入，那么它营造的这个氛围就越贴近你想要的这个真实世界。 你看刚才邢克老师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比如说一段时间我们长期积累的那种辛苦之后，我们会说哎呀，我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想换一个环境让自己忘掉现在当下所经历的这些。然后可能我们虽然是说走就走，但你还得涉及到买火车票飞机票，还可能还涉及到比如说疫情防控的一些要求。但是可能有的人说啊，那我想来一个忘掉现实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可能就沉浸在网络当中，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这好像是从技术角度现在能够实现了，但是其实我看这个词儿并不是现在才有的，92年最早的时候有这个科幻的一些著作就已经提到了，但为什么最近才开始被炒起来和火起来，我这个也觉得是有点好奇，这背后是有什么推手在做这个事情吗？ 是不是又想有聪明的大脑要做新的生意了， 赚钱了？ 其实一个概念哈，就是有人会说哎呀，比如说像要美国的话就是扎克伯格，对吧？ 嗯， 包括谷歌也有一些人在提，很多人在提。那么提一个新名词哈，我觉得我们如果只是去想啊，人家动机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是一个互相猜来猜去的事 儿。嗯， 更多的我们可能要看啊，他想推动什么。你比如说从这个 Facebook， 就是他跟国内的比如说如果对标的话就是跟微信很像，对吧？ 嗯， 它构建了一个人跟人呢一个信息的一个交流工具， 社交平台。 对，社交平台。 嗯， 但社交平台呢就是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发信，其实就跟我们聊天是一样的。但其实人跟人之间啊不仅仅只是聊天啊，其实它有很多现实生活，比如说逛街，对吧？一起逛街就比你聊聊天哈，只在网上发点信息就要重要的多。 嗯， 其实 Facebook 在国外哈，它已经成为比如说商业伙伴、朋友以及亲戚这人人之间啊非常深度联系的一个工具。 嗯， 那自然而然他就会想，就是新的技术手段，比如像 AR、VR 这些东西哈，能不能嵌入到我的网络服务当中去？这是大平台应该想的，国内微信也会想，比如说你用微信哈去聊天的时候，他就想，哎，能不能用微信呢，把家里的空调控制起来， 嗯， 把窗帘控制起来，把家里的所有这些智能家具哈连到一起，哎，我在办公室，我想做饭的时候，我只要在微信上，就像跟比如说，好，以前回家让妈妈做饭，好说一句话，现在我只不过把家里那个电子保姆，我说，哎，你现在5点钟哈，你给我把饭做了，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话的不是妈妈了，而是用微信对话我们家的电饭锅，是吗？ 对，所以呢，他就想升级成一个哈，跟物体、跟我们身边这些工具啊这些东西交互的这么一个世界。 这个咱这儿不是早有这个提法吗？叫万物互联嘛，这根上不是一个意思吗？ 对。 但是我插个但是啊，我补充一些背景的资料，比如说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说，未来 这家公司要进化为一家元宇宙公司， 这是Facebook。 那么微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的纳德拉，他也说他们正在打造企业元宇宙的目标。那除此之外呢，你像在硅谷的很多的企业家投资人，他们一直也在大肆宣传元宇宙。他们所宣传的元宇宙真的是像您刚才说的仅仅是我做一个万物互联就可以了吗？他们所认为的下一个更大的机会，从元宇宙的角度来讲，这个机会到底是什么？ 就是从扎克伯格的角度，就是Facebook的角度呢，他肯定是希望用他的社交网络服务能把这些比如说嵌入现实的一些生活能够集中到他的平台上来，这是他的一个推动的动作。那技术的发展这几年，比如说视频清晰度越来越高， 然后还各种体感工具，就是我们打球的时候，以前游戏可能只能在键盘上打，现在你发现很多就像打真的网球一样。那这种打法呢，就在虚拟的世界里进行现实世界的活动的这个可能性是在技术条件是越来越成熟了。那这个时候，那么它不应该只是一些零散的技术，它应该也应该连在一起去，就是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个是这些大平台想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你看刚才讲物联网这个概念，其实提出来都是20年了。就是说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也是为了促进一些业务，就是它更多的是一种营销的概念，就是技术条件是有，但是它能不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用得着的服务，那它还需要有人接受。如果这个概念不酷，不能引起人的共鸣的话， 那可能说啊，你说虚拟现实，那啥叫虚拟现实，一般人也不懂。好，所以我说元宇宙这个概念为什么不太好，就是普通人其实你说了元宇宙他还是不理解，但是呢它会引起好多类似行业人的注意，就是它会变成行业人员之间炒概念的一个工具， 就是它推进这种类似 2B服务， 就吸引你参与进来。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在国内，尤其国内一个很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喊元宇宙的人， 就是行业元宇宙的人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就是过去几年喊这个区块链的人，就田一个计谋被人识破了，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接着割韭菜。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他喊我们很担心，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成为说服人，然后其实成为了一个欺骗的一个光环的东西。 就是这个名字说起来特别的玄乎，然后让很多人觉得，我又想了解他，但我又了解不明白。所以总之就是这个名字很吸引人，而且刚才邢科老师说到了，技术已经实现了，而且我们也看到资本好像现在也在往这方面去追逐。比如咱们看到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全球最大的一个多人在线创作沙盒游戏平台上市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市值吧，相当于。其实也看到说它是一个元宇宙打造的一个开发者的社区。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第一股，好像资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优势，所以大家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非常的有科幻感。我们上半段呢，聊到的是元宇宙。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以及呢，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刚才上半段呢，张燕提出一个问题啊，说现在有一种感觉，资本、技术、人才、市场好像都已经很齐全了，觉得元宇宙的这个时代已经是要到来了。那接下来来呢，是不是真的会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真的会面对的大家进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又将怎么开启？当然了，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他们又要从中怎么赚钱呢？ 就说新的世界肯定要开启，但是开启的哈，跟这些炒的人想要的世界有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其实我们往回去看个十几二十年啊，你就会发现，就说历史上啊，各种各样的概念炒了无数了，就光元宇宙这个概念，十几年前其实也有一个叫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 啊， 其实第二人生它也是个游戏平台，其实它几乎宣传的理念跟今天说的这个元宇宙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我玩过，还挺好玩的。 对，它 都是游戏起家。 其实去年的时候你记得吧？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在家里那个叫什么游戏来着？ 那个动物森友会。 对，动物森友会其实都是很类似的概念，就是把你虚拟玩的东西哈，跟你现实生活能拉得更近一点。那去年的机会就是什么？因为都宅在家里， 疫情， 都疫情的原因。那今年可能是说，哎呀，我还有一些技术哈，所以技术是一个条件，但问题在于哪呢？就是其实这个世界啊，不仅仅是技术一个单行线，其实它需要业务的一个成熟，而业务的成熟跟技术往往都是不同步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热炒的这个像人工智能这些，哎，这个识别技术越来越高，但是并没有同步的让我们哈看到就是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在生活中丰富起来，这个丰富度其实是不够的。相反哈，资本当使劲往这里助力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内卷的概念，就是它会让这个技术过热，导致呢它投资价值其实就不高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呢，大家不要用元宇宙这概念，尤其是把它炒成最终的什么互联网这模型的时候，那人类都要往前发展啊。如果是最终的话，那我们下一代怎么办？下一代就只天天躺在床上睡觉了，他没事干了吗？其实肯定不是这样。任何一个，不管他是科学家也好，他如果是为最终而斗的话，那他肯定会输。因为这个世界哈，永远是看不到头的。 但是也有人这么说，说这个幻想其实就是技术的起源。比如说，人类最开始我们想幻想像鸟一样飞，然后于是就有人发明飞机。我们想幻想说有一天我们不用这种手写的书信，我们是不是能够实现即时的通信？那就有了手机和这样的什么短信、微信。那我们说幻想说有一天我们能不能上太空，就有了火箭啊，这个飞船等等。那我们幻想说，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构建另外一个好像跟现实不一样的这么一个世界？那技术的，刚才邢克老师也说了，那肯定是有一个全新的大门会打开，但是有可能是什么样，不一定是现在想象的。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非常好哈， 对， 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概念。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对吧？你说了好多个点，从生活的方面到工作的方面可能都有。那么这正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实实际上哈，技术可能是在单一的突破，但是应用出来它应该是个多元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概念。那丰富多彩的概念，谁输谁是赢哈，其实它不是一个说啊这个世界注定要向哪个方向，其实跟我们努力是有关系的。就是当一个新事物出来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啊为之努力，想把它变成一个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但是呢，人都有两种动机啊，一种动机是说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东西，对吧？还有一种动机是说我用一个你让你觉得我要做一个， 然后把你已经做好的东西拿过来。就是人实际上是有这两种动机的。第一种动机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大家一起形成合力，创造更多的增量。第二种动机其实是一个博弈，实际上是一个现有资源如何在分配的问题。 嗯， 所以资本运作啊，在这个当中起的作用就是说，我让以前已经赚到钱的人把一部分钱给到那些还没赚到钱的人，但他的本意是说让那些没赚到钱的人啊，他因为他有动力啊，有创造力啊，他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啊。嗯，但是如果这些人造出这概念好，他夸大了呢，如果过于夸大了的话，那就会导致什么，其实他就会从营销走向诈骗，就是这个就是一字之差哈，就是这个量上的差别就会导致最后性质就完全变了。 哎，说到这个我不得不提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事情呢也是和科技创业有关系。我们从元宇宙出来，咱们落地到最真实的生活，落地到每个人的一碗饭上。我得说一个人，这个人叫陆正耀。如果呢对于创业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听过他的名字，比如说神州租车就是由他所创立的，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喝到的那个小蓝杯的咖啡也是由他所创立的。当然小蓝杯后来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细说了。最近呢陆正耀又开始了他的新的创业项目，叫做去小面，也就是做面开面馆。这个面馆呢分别在北京在重庆已经开始营业了。其实呢他做这个面馆和之前做咖啡包括做租车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各种互联网平台大家下单然后操作，然后以非常低的价格来去获取客户，然后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资本来去助推，希望说以同样的模式来继续把卖租车啊，不能说卖租车，就是进行租车的经营，然后卖咖啡，然后转移到卖面上面来。接下来我也很想和醒客先生和张燕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从科技创业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有多大的含金量，未来又有多少的这个前景。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两类不同的声音哈。 嗯， 就当一个新概念出来的时候，一类就是说他销售概念他在忽悠，这是一类是吧。另外一类人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正是因为你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你把新概念做出来了，那你才做出创新来了。 嗯， 那这两种到底就是它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可能很多人去纠结这个问题对吧。其实我是觉得哈，其实这个本身呢它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因为你创造一个新概念，一方面哈是引领自己要做出什么来，第二个作用就是什么，要说服别人。其实无论是说服别人哈还是要做出来，首先这两个对于整个社会对这个行业来说它都是需要的。因为你做一件新业务光你一个人做是不行的，你要说服别人。但是你说服别人不是说哈你把你的技术方案业务方案都能够非常详细的全部说清楚去说服别人，因为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所以通常啊都愿意用一个简单化的一个包装。 对，尤其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哈，还没有尝试过的， 我只是想说服你而已，我不是证明给你看。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概念营销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就概念营销哈，其实它不是说它一出现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东西，就它是为了统一资本统一力量把一些新的事做起来的一个条件之一。就我们反感的是什么呢，就你以这种方式过分夸大的时候，那就会走向反面。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哈，先造出来这个概念哈，到底有什么用，它其实核心点就是能不能统一大家的行动，就是能把这个资本的力量技术力量能够统一起来。所以我个人在评判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哈，哎，陆正耀也好，或者之前互联网很多，比如把早期的比如说像李彦宏啊这些人，那他做的搜索这个概念，包括今天做的咖啡的概念，或者说我们要做的一个面馆的概念，这个到底能不能哈在我们消费当中在生活当中能起到一个作用。首先是不是能指向一个，如果它实实在在指向一个有效的服务了，那我认为基本条件就是对的，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好，他提出这个概念之后，他在做的过程中，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能够按预期的能享受到。他说啊，我给你一个咖啡，那我能不能以比较快捷的方式喝上这个咖啡， 而且价格还相对有优势。 对， 啊，对， 如果你做到了，我认为你对消费者来说你就没有辜负消费者，对吧。那好，资本呢我认为也是另外一套逻辑。好，你资本有投入有产出，那你也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是一年给你回报呢还是五年给你回报。如果你能够按期给出回报，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在良性的基础之上。 就是资本和消费者这方面两套逻辑，如果你都能达成之前的既定目标，你这个项目就是 OK 的，就是可以的。所以对于曲小面这个事儿哈，我也是首先刨去说他是谁开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还或者说是他是不是复制了之前的这些比如说以低价呀然后疯狂的开店呀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个不谈。就像刚才邢克老师说到的，就是他的这个项目本身提出到落地它是不是有可行性，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一部分，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爱吃面，我可能就是想用短的很短的时间然后消费一碗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同时口味也还不错的面条，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它本身的这个需求就已经实现了。 我觉得可以吧，对于我来说，我也除了我不是说吃这个咱们今天提到的曲小面啊，我说别的面我要是中午觉得饿了或者想吃了 来碗面 就去来一碗，然后价格也不贵，十几块钱我也能接受。 对，而且 这个场景是有的， 尤其是这个店面又比较多，对吧，我可能是非常快速就能解决我中午吃饭的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市场需求本身是有。那之所以大家会对他说哎呀为什么又好像这个模式又重新开启了，不管是在原来的咖啡还是原来的这种租车领域，是不是大家对于本身这种好像感觉一个概念突然出现之后然后瞬间好像有一种补贴甚至快倒贴然后烧钱的这种方式，大家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固有印象，就觉得这个东西长久不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在？ 真是这样， 我觉得哈， 这 个里面明显是有一个矛盾存在哈。就咱们尝试把这个矛盾看能不能拆出来。第一个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就是推动项目的人啊，他之前的项目哈，可能受到质疑的话，我们可能会对一个项目本身呢，就对新项目本身会因为这个人的关联性哈，产生一些质疑。但我是觉得呢，其实核心点哈，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就是对一个人重复做的时候，跟一个人的合作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业务模式是否有新意哈，其实它有独立的判断逻辑在里面。其实我个人呢，对于这种面馆类的哈，其实我是谨慎看好，就是我还是以看好为主的。 但前面加了个谨慎。 对，就是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从这几年的外卖的发展哈，大家可以看出来一些趋势。比如说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外卖最开始的时候哈，它实际上是以电话的形式呈现的。十几年前，其实如果你在办公楼里面你不想出来的话，你给那个就是就近的那个快餐馆打电话，他是可以给你送餐的。那么今天我们通过互联网订的时候，第一步它只是什么？说啊，电话被这个就是网络上下单取代了。但是其实你接下来会发现，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取代一种方式的问题，而是说啊，你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的时候，比如它可以提前下单呢、啊，它可以来回比呀、啊。就是它可以综合起来，就是你发现就是它离你真实想要的生活这个方式的结合度是大大提高了的。那么接下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以前这种外卖的方式啊，它是以那个商家为中心组织的，现在的外卖方式是什么？是以我们消费者为中心来组织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哈，这种单品的外卖，那以前他通过电话的方式去组织，那面临比如像美团和这个饿了么的这种冲击的时候，那比如说像麦当劳，像这种就是传统的哈那个单品的外卖这种店来说啊，它应该怎么发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啊，如果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出去的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那个街面的位置啊，就原来那个生意都是靠那个街边的热度来维持的，就那个位置好的店就要比那位置差的店生意好得多。但有了外卖之后，你会发现同样一条街上生意好的不得了的跟差的不得了的同时可能就是相邻的两家，就是已经改变了原来那种以商业店铺为中心的这种业态。 您的意思是即便这个曲小面它的价格再便宜，然后它的店铺开的再多，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对，就是说它存在一个机会，就是今天这种以外卖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态情况下，那些过去的快餐店实际上它已经受到很大冲击了。那我认为比如说这面馆这种概念，实际上是我在网络有外卖的这种场景下，我能不能再重新构造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这种类似快餐业，就快餐业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发展？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讲，那这个业务实际上是 是非常就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嗯，重点得换。就以前呢，咱们对于街边的店的参考就是你这家流量好不好，价格便不便宜，口味怎么样。 嗯， 对。 但是外卖时代，我现在发现啊，他们给我的体验就让我很惊讶。首先，你买一盒面，他会给你送个什么小饮料，然后饮料上面还有那种模拟出来的手写字，什么给个好评啊，我们多么不容易啊，然后出来跑江湖 给个面子呀，就会让你觉得有 个性化的这种小贴纸 在讨好你的感觉。然后另外呢，他也会在整个的包装上然后下很多的功夫，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花20块钱点了一份面，然后可能有8块钱都是用在这份包装上了，就这个也给我带来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所以这个就像醒客先生刚才说的一样，其实整个大环境已经变成这样做生意了。 对，所以这样的传统店铺再想开店，它的这种创新性和挑战性其实挺高的。 对，也就是说麦当劳和肯德基哈，尤其在中国外卖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下，其实它都已经开始应该思考自己的生存是不是还能像以前那样就是健康的下去。 嗯， 那么它的生存受冲击也意味着什么，新的创业机会其实也在呈现。 嗯， 你看像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线下店的方式，而且包括刚才醒客先生说到，就比如说点外卖，我就有这样的困惑。比如说我中午本来时间就特别紧，我确实不想出去，那我点外卖的时候我可能还需要筛选，比如说这家的是不是便宜，比如说他是不是减9块钱，那家没准减5块钱，我觉得这其实特别干扰我。我还真不如这个时间成本如果高的话就下楼吃碗面，来的会更快一些。 他这个说的不就跟那个现在遍地开花的便利店是一个意思吗？ 其实有点跟我们刚才讲那个元宇宙的概念有点关系， 又回去了 啊？ 什么意思呢？ 这跟元宇宙还能有关系？ 对，因为你哈，你在不同的店里去选东西的时候，在传统的那个生活里面，其实它在一个空间里展开的。 嗯， 因为不同的店都在同一个空间里，你看门口人多不多，干净不干净，这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出来。 是， 但是到了美团上，其实就看谁图片好不好。 嗯。 然后它不同的价格体系都不一样，有的是30块减5块，你看跟25块减3块，你说有啥区别？这个是很难反应的。 我还得算计半天啊，尤其像我这种精打细算的，看哪家更实惠。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哈，你本来是以口味和品质为中心的评估标准，变成了什么呢？以优惠度为中心的评估标准。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不是以优惠度为中心来组建的，所以它就要求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回到哈，哎。我这饭吃的好不好，对吧？我是不是我点餐之后等他来的时候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就是我们还是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这个就餐体验。 嗯， 但是你如果说现在哈，你看看背后这些餐饮企业已经远离我们了，其实我们最近的是快递小哥，对吧？但是快递小哥呢把所有的品牌全给你模糊化了，那实际上你对这个品质的感知是在弱化的。 是，我们可能印象中只有这个黄色和蓝色，哪个快递小哥给我送来的是什么快递，吃的是什么牌子，我可能这次吃了觉得好吃，我下回就想不起来这个牌子了，我又得回去找我的订单，就模糊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那这个和元宇宙到底啥关系？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点餐的每一个餐店哈，它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它已经被数字替代了，就没有真实的我们感受上的关系。 嗯，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里你玩的游戏跟真实社会的关联性是你情感上的关联，是你感知上的关联。 嗯， 而我们也希望就餐的时候哈，你在不同店铺里点的那个饭哈，是因为我口味上的感觉不一样，而不是因为你折扣的不一样。 嗯， 这就回到我们现实社会里，而口味上的不一样它一定是来自于哪？来自那个餐饮品牌，而不是外卖那个跑腿的品牌。 醒客老师，这个我这么理解哈，就是我们要真实的生活当中触及到我们情感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味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是靠这样的一些真实的这种感官来收集，获得我们的精神体验，或者是快乐，或者比如说这真好吃啊，好像想起了小时候家乡的味道，或者说哎确实不好吃，可能我下次就不来了，这是我们的真实体验。但是在外卖平台上，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商家，然后这个店家，然后他的一些促销手段，然后给我们送来这个餐的呢又是这些快递小哥，可能我们就会忘掉了真实世界当中坐在一个堂食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吃一碗面的那个感受。所以就是虚拟和现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他就把你全部割裂了，就是把你的体验， 对，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真正的真实生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新的创业机会，就是说我们不是让外卖小哥哈 这种就硬插进来的一个环节来干扰你的就餐，而是说他还要把这种你的消费体验啊融入到整个这个新的这个外卖体系里去。那这个以后叫不叫外卖哈、啊？这个词就不一定了，也可能它叫元宇宙面馆，对吧？它 又起了个概念， 对，造个新词出来。当然，我们希望就是不仅仅只是个新词啊，就是说它真正是有我们更满意的服务。 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了，您表达对于开面馆这件事情是谨慎的乐观，乐观偏多，谨慎偏少。那究竟开面馆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呢？ 开面馆我觉得是个好生意，因为面作为一个大类的食品啊，其实它也标识度很清晰啊。就是说你如果喜欢吃面的人，比如说我快餐的目标就是说我能以非常少的时间哈、啊、在工作当中他就把这个就餐的问题给你解决掉。 嗯， 那如果说你又让时间变得少了，然后我还不牺牲我在吃这个东西上的体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一天就两餐半，对吧？早餐少一点，两餐半，如果有一餐的问题你跟我能提升很高的一个品质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嗯，追问一下，如果有一个品牌叫行客面馆，您打算怎么做？ 我是觉得首先是你别光记得是黄色小哥还是蓝色小哥，对吧？你首先记得 行 客这个面，这个把面的品牌哈记得更清楚一点。 嗯，然后呢，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消费者可能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哈，他就不是想哎呀我在美团上点呢还是在这个饿了么上点，而是说哎我吃哪一家的呢，就回到我们之前就是我们以前传统办公时代下楼的时代哈，想到的这些事儿，我到底去哪个餐馆的问题了。 那初期获客的时候您会不会想到用补贴的方式，低价的方式？ 好像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就是这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我认为反垄断里面现在这个必须打掉的一个死角。补贴是导致创新啊，是消灭创新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了补贴之后哈、啊、我们之所以消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吃饭的这个体验减少了，核心点就是因为补贴。因为一般来说人是这样，对特别近的利益哈、啊、这是人的本能啊，这是一个 bug、对吧？你便宜一点我当然愿意一点，尤其我们工薪阶层挣钱都不容易，对吧？你一块钱一毛钱我们都有时候都会考虑，如果不需要增加成本的话你少一毛钱为什么不少呢？但是如果说哈、啊、全以这种方式去营销顾客的话，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后那些在消费品质消费质量上所有做的创新所有做的工作全部被补贴抹杀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嗯， 所以我认为平台啊，就大的平台啊，停止补贴这是反垄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就应该是停止补贴，至少补贴不应该常态化。因为补贴常态化就意味着小的那些做创新的人哈、啊，他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 嗯，你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最开始买的第一台电脑，那个时候呢用的系统是 Windows 系统，估计张燕也差不多。 嗯， 那个年代的 Win95 呀 Win98 呀都是免费用的，甚至到后来的 XP 也是免费用的。但是后来有一天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些系统啊在国外是要掏钱的，是你要花钱去买的。但为什么你在国内会免费用呢？后来有人跟我讲说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就是因为微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让你免费用，你就会加入到他那个生态，熟悉他这个系统，而且你在免费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呢，他会打击你自己的民族企业，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来去开发这套软件系统，进而说很多人就产生了一种路径的依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会带有一些暗黑的想法、啊 这个肯定是有很重的这个阴谋论的概念在里面， 但是今天看来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对，就是实际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 就是说、其实盗版是不对的。首先我觉得咱们应该推动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盗版是不对的、向劳动者付钱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义务。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下哈、啊，其实微软有它的无奈之处，因为我们国家早期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哈、啊，确实有它的漏洞在，这样的话导致那个时候他想收钱也收不着啊，那最后也没办法。那今天随着我们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现在越来越紧的时候哈，加上产业本身它也自我保护的办法，比如说现在很多服务都是在线方式的，你原来盗版的话买个光盘就行了，现在你会发现你买了光盘之后，你发现那个软件三天一升级两天一升级，你很快最新功能你用不上啊， 然后呢，他因为他原来可能买一个哈就几千块，现在变成升级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十块钱，这样的话这个门槛变低了，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哎，我每个月掏个十块钱就能用最新的功能，那我觉得还可以啊。 嗯， 就是一个是业务哈，它也更友好一些， 嗯， 二一个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更多一点，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哈向劳动者付钱， 嗯， 那劳动者他才有什么，他才有资本资金去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好啊。 嗯，对，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又是聊科技创业，每次呢醒科先生一来啊，我就觉得我们的世界都会变得格外的宏大。我们今天从元宇宙来入手，然后遨游了宇宙之后， 嗯， 后来落到了一碗小面上，这碗小面吃的也是有滋有味。不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出现一碗面叫醒客面。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肯定是 也有可能玉龙面或者张燕面， 没准还是元宇宙面，啊， 有补贴咱们这个面可能就出不来了。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创新而言，我觉得也是在政府管理的角度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甚至要去落实规划的一件事情。 反正现在今年反垄断整个还是轰轰烈烈的嘛， 嗯， 我是觉得一切还是都是向好的一些方向在发展。 那本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醒科先生，谢谢张燕，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石榴瓜哎，尖牙门跳哎。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